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0号星期三啊，骚动音乐啊，喂，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我哋今日星期三咧就喺6:30嘅时候啊，将会又有呢一个好耐冇见大家嘅奔波 back to back 出现啊，咁啊同大家玩一下游戏啦，又挑下波城机咁样啦。有冇准备好未噶你？ 我梗系准备好啦， 系咪噶？你冇输喎， 系你输过啫嘛，其实又攞出嚟讲， 我奔神唔会输俾同一个人 twice， 但系通常咁样讲完都系会输。你有冇记得经一最后嘅下场，佢都系输 嘅，都系输嘅。 呢个系个人意愿同埋最终现实。嘅狀況係啦，咁所以今日就會聽到啦。咁5:30同埋6:00，我哋都會各自即係會播下一啲派台作品俾大家聽下。 冇錯 嘅。咁啊，喂，我想講咧，今日第一諗起一樣嘢就係對於咧一個電視嘅執著，即係 對於電視有幾執著啊？ 老實講，今時今日咧喺屋企咧個電視啊嚇，你會真係開嚟睇電視台嘅朋友咧，我相信就即係特別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咧就比較少啲。 我通常都係開實嗰啲串流平台喺度播，即係由佢自己 loop 咯， 係 乜脱乜脱。 即係你會有啲聲有啲片喺度播住，其實個功能都有啲似以前即係電視嗰種，即係有啲聲，不過你嗰個選擇嘅片種唔同啦。咁因為我諗我係呢我應該係因為前排我爸媽去咗旅行。咁所以咧，我就喺屋企嘅時間 就反轉個屋企啦。 我終於有出個廳啦，因為平時佢哋喺度咧。 喂，唔係你睇下先，波成，你講到咧，你講翻清楚啲先。你咁樣講咧，好多人會以為你同屋企人啲關係做乜嘢事咧？做乜要喺屋企人唔喺度先出翻個廳度咧？咁樣， 因為佢哋喺度嘅時候，咁啊要養個廳睇電視啊嘛。係。咁譬如我做嘢或者度嘢、寫嘢各樣，我就唔會躝出個廳度嘅。 係。 係啦，咁你出都係。同埋我啲好夜啊，通常。 O K。 咁但系譬如佢哋唔喺突然间搞到我 心都虚一虚嚟一嚟啊， 咁所以佢呢时候去咗旅行嘅话咧，譬如我日头瞓醒觉，咁譬如我翻工前要准备一啲嘢，或者我食个早餐都好咁啦。平时一定会落楼下，而家咧我可能会买翻屋企或者叫个外卖翻屋企，坐喺个厅度对住个电视。 即系简单嚟讲，系屋企人唔喺度，终于霸啦翻部大电视，自己独自享受啦。 系啦，咁因为再加上之前都有讲换咗新嘅电视嘛，咁你又可以即系睇下啦。咁我就发现原来我都几即再一次 remind 自己，其实原来呢个格局，一张 sofa 一个电视，对于我嚟讲，原来都系几紧要。嗰紧要系觉得将来假设我出嚟。租啦或者点样都好啦，我自己有自己地方嘅时候咧，呢、這个 set up 咧系好重要，哪怕你睇唔睇都好啦，或者睇啲乜嘢都唔重要，但系原来呢一个系成为一个家嘅，好似其中一个核心 嘅元素啊， 可能系呢个关，我觉得成长背景都关事，即系由细到大，其实我 stay 得最多时间，其实唔会系喺间房度，细个嘅时候系喺个厅嗰度啦，喺个 sofa 嗰度或者食饭台做功课啦，即系客厅呢个空间系 spend 最多嘅，咁而家大个咗，你有自己房做嘢就会即系匿埋喺里边啦。咁所以我谂系有少少你想追翻细个嘅感觉系一种啦，又或者呢个系你成长嘅过程，就系我食饭会睇电视捞饭嗰种啦。 系 呢个 set up 系令到我摊喺嗰张 sofa 上面， 零，哪怕我做紧嘢、写紧嘢都，睇嗰张 sofa 电视有声呢、這个空间，令我觉得我系屋企咯。 嗱，夸张少少咁样，容许我去分享下，就系你例如去旅行咁样啦，波成， 系 你去旅行拣酒店，你最紧要睇佢系睇佢咩条件啊？ 电视啊， 你系噶？ 诶，电视靓唔靓啊？ 我都系 电视紧要 嘅。我第一时间咧，通常拣点解会落决定最后 book 唔 book 嗰间酒店，就系除咗个价钱以外咧，我就系睇佢个电视位啊。 电视位紧要啊。 系啦，同埋即系有啲即系你都知好多唔同嘅酒店有唔同嘅格局噶啦，有啲就系、是、你淨係可能喺張床度先望到嘅，即係有啲可能係舊啲添啦個電視。咁我通常 book 親咧，我都係希望揀啲盡量新啲睇到串流平台嘅電視啦。跟住然後最好就係、是、浴室嗰度可以打通望到廳嗰部電視機咧，咁、哦、就 perfect 啦。 哦，咁我又未去到，即係未去到浴室打通，因為通常都貴啲。 我係有啲奇怪嘅執著，但係因為咧，因為我喺去旅行嘅時候，我會 spend 好多時間去浸浴啊。 哦。 所以我是很需要这个空间给我浸住浴看下电视，就算看串流平台也好，看当地的电视台，我都会很执着这件事的。 我就不用一定要看到，但是譬如入到去第一件事会开电视。 是啦是啦。 我喜欢有那种声音在那里的。譬如有时就算 station 都是的，即譬如我女朋友都说其实 你不看个电视做什么开着。我不知道，我喜欢有些声音在那里。譬如你去酒店哪怕旅行 station 啦、你冲凉去洗手间，我都很喜欢开大出面的电视声，令到在里面都听到。 是 有一种 即係總 之放假感覺，或者 係啊， 同埋因為通常播嗰啲咧，你去到就唔會播翻本地電視台。我通常中意睇其他國家嘅電視台啊， 你聽唔明都好啦， 或者播嗰啲電影頻道。其實最常都開電影頻道噶啦，而家 Transformer 一二三四連住睇睇全日咁，唔知做乜咁啦。或者 Fast and Furious 六七八九由朝播到晚咁嗰種，但係就係、是。系啦，我就系好中意开住咗佢啦，然后你 stay 喺呢度，就算我唔系睇都好啦，咁然后我就有嗰啲声，碌住个电话，系，我系好中意开住啲声。 我都有呢一种嘅奇怪。 另一半明啊，佢会觉得 解释唔到。 如果我要声，其实我可以开播歌都得啊。点解系玩即系咁样咧？我就系中意，同埋咧，仲有一个分别噶，呢啲电影台咧，佢有广告咧，同冇广告咧。嗰、那個感覺唔同啊！ 係， 如果有廣告咧，加嘅感覺強啲嘅。 係，同意。 即係星期六日，如果嗰一晚好得閒，你開個明珠台或者咩啦都好啦，播 又播電影啦咁樣。 佢有廣告咧，嗰、那個感覺就好屋企啦。 係係。 但係如果你一氣呵成冇功嗰串流平台播咧，嗰、那個感覺你仲要係自己 on demand 揀咧。冇咁屋企嘅， 我明白啊，因为咧，我同你个童年可能有呢一方面有啲似，就系因为细个点样接触电影，即系细个唔系成日入戏院睇噶嘛，即系唔会舍得使咁多钱入戏院睇戏噶嘛。咁、接触得最多电影嘅时候，同埋最开心，你唔使翻学啦，通常啲日子就系礼拜六咁样，或者礼拜五夜晚咁啊，九三零嗰啲时段。咁就係喺嗰個電視台度睇一啲外語電影，咁嗰陣時覺得哇好勁啊，有好多有侏羅紀啊，又好多Batman 啊，咁呢一啲嘅電影睇，咁好犀利，咁就有一個好強烈係喺屋企其中一個好開心嘅片段同回憶嚟嘅。 係，我覺得係追緊回憶感喎，因為嗰啲好親切感好強嘅星期六、星期日晚電影台嗰啲廣告咧。嗰種就係以前星期六日放假，同屋企人坐喺 sofa， 第二日可能要翻學噶啦，但係嗰一晚可以坐喺度齊齊整整睇住電視，因為其實佢嗰個質地好相近嘅，即係都係嗰個氛圍嘅時候，你就好似好似翻去嗰陣時，好有安全感，好有舒適感。 係，同埋佢逢親唔知九點零十點幾鐘咧，就一定有個鐘錶廣告報時噶嘛。 係啦，跟住或者俾你話俾你聽，我哋跟住落嚟今晚嘅新聞報道會喺12點唔知幾多分咁。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啦，係係。跟住再加埋嗰啲 VO， 好似咁多年都係嗰啲聲啦。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呢啲我哋大个咗成长咗嘅生活习惯、你喜好有一啲系追溯紧你童年嘅时候你开心与唔开心嘅嘢。 我都同 意。即系咁样搵返转头我觉得系咁样㗎。 所以我觉得到大个呢例如而家搬出嚟住嗰陣时呢最初即系諗緊啲家私点摆位呢我第一样嘢諗就系个 sofa 同嗰個電視機係擺邊個位先、哦，其他嘢全部都可以就嘅，淨係嗰個電視機同個 sofa 位一定不能夠將就，一定要擺一個我覺得最舒服嘅位置啦、哦。然後我又要扭到去咩嘢角度都睇到啦，咁、嗯、樣即係將個電視機掛喺牆度，跟然後好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我都可以睇到个电视机， 要围绕住个电视去谂咯。 系啦， 所以而家有个靓电视，我仲谂紧系咪应该买部家用游戏机去充分享受佢。 我唔想即系好似 sell 你广告咁啊。不过即系如果你追求一啲开心嘅回忆，都未尝不可啊。 冇时间玩。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身边可能甚至乎你喜欢嘅人，佢有啲好古怪嘅行为、古怪嘅习惯、癖好。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尝试下了解下佢嘅童年咧，话唔定当中有啲端倪，解释到点解而家佢变成咁样样。 行为怪得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

Alex， 如果要用一个四字成语形容嚟紧嘅家，顺手一生同乐日，你会拣咩啊？ 梗系天作之合啦！当日出席嘅陈柏宇、陈晓东、胡乐言、陈琪，绝对系天作之合嘅表表姐啦。 咁我哋三个 Alex、超 B 同埋莉莉姑都算系天作之合啊！嗬， 喂，我哋咧就合作无间，合作愉快啊！所以咁多位登记咗嘅听众，九月24号下昼3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家顺手一生同乐日，记得准时出席啦！ 到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加幻想。 我唔想听到你把声啊！ 哦，咁我唔讲嘢，音乐都可以代我讲嘢嘅啫。 车变怪，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不会感就会分。偶量下晦气，退衫两浸罩，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 drum。新春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扣杀队友咪两怕，湿透了来到笨餐，不顾风。跟我想法真相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领带，高低落面太怪，中间自成气派，人人在面间怎能去猜，见证大致最佳，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接受，先收心听雨罩，困难我要闭起怕鬼气切漏罩，调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季军，我穿着三年用。新春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较杀队友咪两怕，湿透了还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领带。总跟自成气派，人在变根怎能去猜，浮沉让我尽解，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诈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题也不怪，听听热情也不怪，无论最爽快。 一点都不可怜，双人飘完一个人的空间，在身边心却很遥远，那些从未实现的诺言，停留在过去的从前，在喝一杯麻痹着痛觉，也许能假装你会消失不见，我把从找不到去隔离，却还是打开了手机，翻着我们以前的照片，你曾经走进了我的心脏，都不愿出现，轻轻放下对你的留恋，这是最后一次再遇。 今年带来两首作品，包括有固定轩行动代号0901，就啱啱听过呢首嘅派伟俊最后一次心碎。有啲日子咧，你就系想好纯粹咁样， 发觉原爱你已困身之世被磨练， 俾音乐填充住自己嘅脑袋。 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应该就自变。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凭你独的知。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I'm sorry， 需要道歉。未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事疤痕，挥去所有。 我只剩一对，你选择率上发现不是同你一类人，你教识我不好再害怕代价失去，自己抹着面上最后为你留下的泪，下你手机分开独自升级，冇再躲避同回忆 link up， Let's dance tonight， 发现理智已经失控，就正开始发出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想站到我身边，会先进放肆，很多低姿冲走到未了。收你的信，一秒即发，听你解说，练再坚忍。 有 Paula 欧子林 featuring 呢一位嘅朋友仔咧，之前如果大家睇选秀节目，佢系以 Taco 呢个名字去同大家见面，不过正式推出自己嘅作品啊，有欧子林 featuring Culture Boy 嘅呢一首《立身》。 习惯了煎熬的等待，失去了就要被淘汰。 再带嚟有两首嘅作品，包括有 Anson Bean 嘅 Call Me Late at Night， 仲啱啱听过有 Jasmine 殷济宇 TBH。 多经典，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感言，画过活字不停。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崩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 菲林奕康 featuring 力津，台前幕后 backstage at the city， 转头翻嚟有波城接棒啦。 尽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成，你唔好成日讲反话啦。 斌神，你要知道讲反话都可以系一种艺术嚟嘅。好似佢呢一个祝福系列里面，一啲歌名同真正想表达嘅意思都系有一种反差喺度。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回望豪华丽蓬佩，可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别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豪华丽蓬佩，可着别忘掉，为抱紧生命，别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了，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像雪在飘在摇，做今天不飘摇，谁管心生两感受不渺小。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受的漂亮被忘掉，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再无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 重新演绎一了百了呢四个字，究竟呢个祝福三部曲下一章又会系点呢？听过泳儿嘅派台作品一了百了，讲反话有一种就系话，哦，我一个人 OK 噶，系啊，唔使担心我，纯粹系唔想人哋担心啫，真系。 若我今生可再遇见你，这梦里。留低不舍一记，

痴痴痴，人在福冈想像你可以 回想再重来一次。懂事以为是斗气小事，无事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爱慕天意，怎么仍旧对你甜言亦意，抵你给我未来后悔一辈子，小一枝花怎会心痛就如如此，不迁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再重来一次，成熟了也没意思，迟了去揣摩你的心意，还能解化如咒语被讽刺，失恋一次，就惩罚我一辈子，小节为何大意，那样也推迟，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我喜欢饮咖啡时，若你都放下坚持，搭片花都自豪游京都，要是还可以， 一个由1930嘅派台作品叫做《以为只是没送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慢慢经历一下佢嘅音乐旅程啊！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扮男靓仔，煲汤略嫌太贵，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路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 以校园为主轴制作一系列的作品，希望由他校园时期听过或者是影响过他的一些歌曲和相关的故事去创作。先出现有这一首作曲冯汉铭、朱琳、Karen E、Tony Why Not， 填词钟树，编曲监制 Tony Why Not、 冯汉铭。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顾定轩，行动代号090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联系 香港， 香港95年，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市区重建局的行政总监韦志成，我特别喜欢港台一些资讯性的节目，譬如是千禧年代啊、星期六问责啊，因为我都接受过这些节目的访问。我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有投资者表示，有关平台现时仍然可以登入同操作，但系部分功能已经下架。 他說現時在有關平台提取款項，每1000元需要支付960元手續費，自己暫時不會提取。化名 Jenny 的投資者今年3月起經朋友介紹認識一間 OTC 場外找換店，這間公司提供課程可以報讀有導師教授。他說在課堂之中認識 JPEX 平台，期間投資了大約20萬元，在認識的朋友之中有些朋友在 JPEX 平台投資400萬至500萬元以上。 Jenny 說自己並非不清醒或者盲目，曾經多次向導師和職員詢問 JPEX 的辦事處和東主，但是得不到答案，又認為自己太容易相信別人。海關倒破兩個網上出售懷疑冒牌月餅的平台，檢獲49盒懷疑冒牌月餅，估計市值大約16000元，3人被捕。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科高級調查主任周麗文說，那批懷疑冒牌月餅涉及兩個品牌，正貨與懷疑冒牌貨在外觀上有80%相似，其中一款品牌的月餅正貨的包裝盒有明顯凹凸紋，但是懷疑冒牌貨的包裝盒一些位置只是屬於平面印刷。售價方面，兩款懷疑冒牌月餅的價錢大約是正貨價格的7至9折。周麗文說，海關已經將這些貨品送交政府化驗所化驗，測試當中會不會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一名房東因為向他的劏房租戶濫收水費，違反水務設施規例，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7項控罪，各罰款500元，共被判罰款3500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微風。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波富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域多利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不过暂时就不是好挤塞。而反方向波富林道去中环啦，呢一段就比较多车排到去华贵村对开。青马大桥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吸水门大桥。而家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拣风。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多车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深华十道上桥位，后些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不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不想有糖果味和五颜六色包装的烟仔引你的仔女去试，想有些方便又有效的戒烟方法帮家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过 剧八三零，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你整坏咗我啲嘢，点都要付啲代价。 你唔做犯法嘅事， 要木头条命，定系你白帽子嘅身份，你自己拣。 足智多谋嘅秦慧，今次可唔可以救翻木童，又保住自己白帽子嘅身份呢？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哋对健康饮食嘅理解，好多都基于过期嘅科学研究。所谓专家意见，今日仲有几多信得过？ 电视纪录片《饮食科学》会从近期嘅研究揭开饮食科学出人意表嘅真相。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你记得吗？ 斜阳伴晚影，我像归了。 改编自作家严慎女士小说的广播剧《陌上归人》，在1979年开始连载播放，而由欧瑞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有没有勾起你当时在收音机前追听广播剧的回忆？ 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 逢星期二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饭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垫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时间嚟到星期三黄昏6:39，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我哋今日咧系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 我哋每一个每个人啦，都会各自即系轮流播歌啦。系、即系阿斌播一只，我播一只。咁我哋都系围绕住一个故事嘅。咁但系嗰啲故事点样发展嗰样嘢咧，其实我哋系唔会知道嘅，所以都系咧一个即场嘅反应啦。 冇错。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又会再次我同阿波成嘅对垒啊，一人接一首。首歌咧去串联起一个关于小明嘅故事，到底今日小明会遇上一啲咩事情呢？呢、這个时候我哋快啲嚟奔波 back to back。 时间嚟到黄昏嘅6:39，小明放咗工，行落街准备去搭车嘅时候，感觉到背后有个人好似跟住佢咁。佢问嗰个人：你做乜跟住我啊？ 闻说你时常在喊，来这里寄信件。 嗰个人问：打唔打？ 礼拜留恋艺术展，还是未间断？何以我来回巡逻篇，仍然和你擦肩？

呢首嚟自 Krusty 嘅《吉斯蒂的衣柜》。 哎呀！ 系啊，打 online game 嘅时候咧，其实点样自己个角色着咩衫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嘅。而嗰阵时，小明最中意着嘅一套攞嚟打 online game 嘅衫咧，就是、一个季节限定嘅西装。 落日换木衣，舞间里倾泻着音乐，悠然独对失三本壮似望着渔获，情头画幅把酒助兴，这就是娱乐，在我这小小天国挥挥衣角，雕塑我杰作，逐件事串一丝不敏，斟着那分毫，从蝴蝶结腰风细纹到昼翼长度，皮鞋未亮穿起外套，笑踏面前路，换上最光鲜一套，长得不到，至少姿势好。前去哪个派对预计不到，唯有尽量做到不失优雅就好。拜寿，仍穿得好好先去拜寿。而我这套燕尾服已穿好。人世茫茫无常无辜，假若从未预告，唯有大方得体到底，我做到。步步有缝，西装不停，这是我坚持。时来运到荆棘照样尽日事，无人能知他宿命里擦掉任何字，但我至少都可以亲手添置最出色战衣。前去哪个派对预计不到，唯有尽量做到不失优雅就好。拜寿，仍穿得好好先去拜寿。而我这套燕尾服已穿好，何处壮丽谁人大方一样隆重。知道谁说爱世界难从外表证实到。 苏永康黑色礼服，而小明咁喜欢呢一套季节限定嘅黑色礼服咧，俾佢嘅角色着，其实系有原因嘅，因为小明平时系好少有机会着呢一种嘅礼服，所以佢话难得喺自己游戏当中，好想体验做另一个角色。佢话呢套黑色礼服令佢谂起一个佢自己好喜欢嘅漫画人物，平时佢会着黑色嘅礼服啊。但是当他变身的时候，他会穿上另一套的盔甲，所以他将他的角色都改了另一个名字，游戏里面小明叫做 Iron Man。 有个似多敏俊士，有似到敏泽，有似系刘华，成日照住镜，大大眼仔差啲爆镜。有冰冰咁似，冇似你咁正，行路搭地铁似系发哥嘅平凡人，系个平凡人。仲有银行文员似刹那人，打爆电脑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敬似，似艺人似大人似爱人，好幼稚。叶问扮叶问做叶问，人人敬似。我是谁？你是谁？好庆幸系我几次 I am man, I am man, 无敌化身，鬼咁多钱，鬼咁多女吓窒人。公众偶像，公众偶像，唔够分，边有一位，边有一位，没见过 I am man, I am man, 纯属自由，可以打机，可以写歌，继续唱，中意我扮，可以照扮，系自由，好似呢位，好似呢位，郭伟良。个个叫我做堂妹，有钱有顽皮，但眼有浓眉，谁又理会我？作曲一九八四，我好少拍戏，你好少会理，期待我合照，细路最多确实离奇，系确实离奇，系个奇闻离奇，似铁甲人到全运气，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敬似，似艺人似大人似爱人，好幼稚。叶问叶倩文叶佩文，人人幼稚。宋慧乔吻大人都教授，但我好似 I am man, I am man, 无敌化身，鬼咁多钱，公众偶像，公众偶像，唔够分，边有一位，边有一位会认我 I am man, I am man, 纯属自由，可以打机，可以写歌，继续唱，中意我扮，可以照扮，系自由，好似呢位，好似呢位郭伟良。 Eric Kwok 郭伟亮的 Iron Ma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知道他有没有试过灵魂出窍看自己唱歌呢？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到智商急降，越被错越乱错。 听到 demo， Jason 有种好深沉嘅沉思感觉，又有啲似灵魂出窍。 当抽身观看，先可否释怀？眼镜下发现，唔判事故太多， 令佢有自己用第三身角度去睇自己嘅呢一个歌曲题材出现。作曲 Michael Wong， 填词 T-Rex， 编曲 Michael Wong， 监制 Edward Chen。 似某段忠于心房，我愿望着重播当我。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日常事故剧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同大家再见啦，拜拜。